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也不知是端木翠先动，还是温故尾鱼先动，亦或是两人同时动手，只是一错目功夫，风作龙吟，劲气如剑，力道横扫之处，坚硬石壁都裂出道道缝隙来，更遑论碎石四下飞溅，波及之处是何等触目惊心。至于相斗的两位，自始至终展招都辨不出其人身形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隐约知道白色光影因是温故尾鱼，另一抹浅紫若隐若现，该是端木翠无疑了。只是两团光影移形换位，所在不定，变转如电，疏合即分，也分不出究竟谁占了上风。展昭正自心下焦灼，忽觉周遭气浪排山倒海般过来，紧接着就听轰然一声，站坐一处的两人终于分开，各自向两边退开。温故尾鱼收步不住，重重撞在石壁之上，端木翠倒是稳住了身形。展昭先还暗自松了口气，待见他脸色煞白，已知不对，急步过去，就听端木翠急促道：“扶我。”展昭不及细想，单手托住端木翠的腰，只觉他身子颤了一颤，紧接着全身重量都向自己的手臂压过来，不觉心中一凛，另一只手迅速与端木翠垂下的手相握，端木翠气息甫定，便觉一股浑厚力道源源不断自掌心相接之处过来，知是展昭用真气助己，机不可察地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我还好。”“ 可有胜算？”“ 我不至于败给了他，但要胜他也难。”展昭眉心皱起，这样的对局他并不陌生，之前屡次与白玉堂对阵也是这般胜败皆难，两人功夫愈进伯仲，就愈难分出高下。看起来温故尾鱼的法力并不输于端木翠，温故尾鱼应该也是同样的看法，因为他突然冷笑两声，沉声道：“ 上仙，这样打下去何时才能分出胜负？” 端木翠咬了咬牙，借着展昭手臂的托底之力站定身子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字字似从齿缝蹦出：“ 那么你说如何才能分出胜负？” 温故尾鱼的目光忽然柔和下来：“ 没有什么胜负可分，因为你绝无胜算。难道你不曾留意到女娲的封印？”“ 女娲封印？”端木翠怔了一下，抬眸看向高耸的巨大石台。“ 女娲的封印本是赤红朱丹之色，可是目下已见被黑色的戾气吞噬，再有片刻功夫，封印去除，明道内深藏了上万年的邪力之气就会如地火喷涌般而出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届时即便是人母女娲苏醒，也未必能够再次封住明道。上仙何必浮游害树，螳臂挡车呢？”“ 所以你唯一的胜算是在这片刻之间打败我，用你的法力修复女娲封印。”“ 哼，可惜你我法力不相上下，方才我们已经交过手，你应该明白短时间内你胜不了我。” 端木翠默然。“ 退一万步讲，即便你打败了我。” 温故尾鱼顿了一顿，忽然俯身捡起一块碎石，向着石台扔了过去。 嘿， 碎石方一脱手，石台周遭不知深可几许的凹陷之处忽地腾起冲天赤焰，展昭与端木翠站得虽远，亦被热浪破得退了两步。温故尾鱼轻轻拍了拍手，示意端木翠看向那凹陷的深洞：“ 当年女娲封印了戾气，在石台周遭布下赤焰屏障，现在你是仙， 自然可以轻易越过屏障抵达石台。可是要修复封印，必定耗尽你的法力真元。上仙，真元一去，你便是凡人，届时如何越过屏障回来，只怕你会活生生困死在石台之上。所以此番对阵，不管是胜是负，你得到的都不可能是好结果。 端木翠面色惨白如纸，双唇微微发颤。所以呢？ 所以，上仙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全当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再插手此事。明道的戾气认主，封印开启之后，深藏了上万年的邪戾之气，尽数为我所用。届时三界之内，鲜有人能与我为敌。我不但不会与你为难，还会善待于你。上仙昔日是将兵之人，如何去审时度势，择木而栖，总不要我教吧？ 端木翠眼睫低垂，双手绞作一处，内心似是交战无休，忽地仰起头，展颜一笑。容我想一想。温谷尾鱼不意料端木翠竟有转还，面上渐露出喜色来。 上仙果然是聪明人。 哼，我辈登仙之人，本应心系苍生，万民福祉，但是有可为有不可为，若要我去死，实在有些强人所难。我虽不畏死，也不愿为了这些个素不相识的凡人耗了性命。况且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大恨，既如此，我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助你成事。这番话一出，温谷尾鱼还好，展昭却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，不置信道： 端木， 我说的不对吗？展昭，你也听到温谷尾鱼适才说过些什么了？难道你也觉得我该为了宣平这些素昧平生之人去死吗？展昭不语，半晌缓缓道： 端木，你心中很清楚温谷尾鱼是什么样的人，若届时果真三界鲜有人能与其为敌，谁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灭绝人性的事情来。 温谷尾鱼冷笑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我自然知道温谷尾鱼不是什么好人，我若还有选择的余地，也不愿这样。可是展昭，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你想我怎么做？你想我去死吗？展昭竟不知如何答他，怔怔看了他许久，摇头道： 端木，我好像忽然不认识你了。 端木翠轻轻叹了口气，目中隐有歉然之色。那是因为一直以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。展昭，除了法力之外，我跟普通人也没甚两样，或者还更贪生怕死些。我知你心中不快，但我心意已决，你不用多说了。展昭合上双目，面上掠过极轻微的痛苦之色，何请缓缓睁开眼，直视端木翠道： 端木，你不要糊涂，我怕你将来后悔。 端木翠眸底渐起不悦之色。我哪里糊涂了？一直冷眼旁观的温谷尾鱼适时插话： 上仙，你的帮手似乎有异议。 哼，帮手？他能帮到我什么？温谷尾鱼似是对端木翠的回答十分满意，淡淡一笑，不再多话。展昭一颗心渐渐沉底，嘴角牵扯出极苦涩的笑容，轻声道： 端木，我不知你近日因何一反常态，但是…… 但是什么？展昭，横竖死的是我，你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，你想冲英雄，怎么自己不去死？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。 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六指混沌云雾徜徉。